X8。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晚上好，我是孟群。 在周二的晚间，今天和孟老师一起坐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体育项目呢？我们今天要说的项目很多，要说到一届综合性的奥运会当中，有哪个比赛项目是您最喜欢看的？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三种互动渠道，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微信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还是围绕着奥运会来展开啊。当然呢，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夏季奥运会呢，2020年冬季奥运会的这些一些精彩的场面啊，包括中国选手的表现呢，犹在眼前啊。李苑也是到现场去进行了采访报道啊。 没错，在冬季奥运会上，确实有很多的项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过往，我们也关注了多届奥运会当中的比赛项目。而在12月10号的时候，国际奥委会也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28个核心大项，其中我们看到大家非常熟悉的举重、拳击还有现代五项这三个项目被调整为临时项目，而暂时取代这三个项目的分别是我们在冬季奥运会上看到的新增项目滑板、攀岩还有冲浪。当然这个不是最终的结论，可是当我们看到举重、拳击还有现代五项这些非常熟悉的名字在第一届奥运会当中就出现的名字，可能在后面的奥运会的比赛当中会被取消的消息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这么一些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三个项目，包括在奥运会上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比赛项目。今天我们请来的专家是来自体坛周报的副总编辑曹亚琪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欢迎曹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说到综合性的比赛的这个运动项目，曹老师非常有发言权。整个综合性的项目其实曹老师都平时非常关注，我们上节目之前曹老师还说这是您的主业。可能大家对于体育爱好者来说，我们平时可能关注足啊、篮啊、排啊这些三大球的项目多一些，但是在奥运会上其实主要的构成就是这些综合性的体育比赛项目。 是的，因为平时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足球、篮球，它的职业化程度比较高，那么全世界范围内的联赛也比较多，大家倾注的精力也比较大一些。但实际上对于我们综合的很多项目，现在也有就是有不少项目其实也是职业化程度逐步发展起来了，职业程度比较高的，你像这个网球了、高尔夫也是都不错的。当然我们更多的大家关心的就是中国比较擅长的，确实很多现在运动项目，像这个包括乒乓球、羽毛球，现在我们就是说虽然国际羽联、国际乒联有很多比赛，但实际上它的职业化程度还不算特别高。我觉得今天聊的话题跟这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一个项目在奥运会上怎么能长久的发展，获得足够多的支持，不管是运动员还是赞助商还是说观众都喜欢，我觉得这个是方方面面，是就是说各种力量是交织在一起的，不是说一个单方面的力量去拉动它。 综合性的体育项目也需要综合性的力量来把它全方位的拉动。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条消息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的视角进行解读的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项目，有大家很多人会想到，哎，举重现在好像危险了，如果举重不能参赛的话，就觉得这个事情，哎，是不是有针对中国这种意味？其实 我们这个项目的成绩非常好。 对，这个自从1984年中国这个参加就是正式亮相夏季奥运会以来，就是举重一直是我们拿得出手的一个项目。确实，梦之队什么时候说起来不能忘记举重队？尤其在冬季奥运会上，我们又就是参赛8个项目取得了7金1银，成绩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倒不是说 IOC 或者说因为在洛杉矶举办这届，他作为东道主觉得美国是不是针对中国，我觉得这还不是。因为对举重来说，这几年因为他有几个原因导致 IOC 就是国际奥委会对国际举联是非常不满意的。第一就是在兴奋剂的打击力度上或者说在管理上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不断的有不同国家的整个就是可能是整个队伍大面积的服用兴奋剂，导致出现一些 些丑闻，那么就是说对于国际举联的形象以及 IOC 的形象都受到一定影响。第二是国际举联内部的就是一些官员他存在一个贪污腐败这样的一个迹象，导致就是说 IOC 对他非常不满意。你像那个2020年应该是4-5月份的时候，他当时的国际举联主席就因为涉嫌到腐败问题被迫辞职了。那么他的管理上其实也出现过很多内讧的局面，像去年那个国际举联主席辞职之后，那么他等于说第一副主席就成为国际举联主席，但是曾经出现过在10月份的时候3天之内更换了三个主席这样的，就是说就是你的会员国你的协会那么在选举主席的过程中出现很大的问题，出现内讧，那么就是说兴奋剂然后腐败以及这个内部内讧这个管理问题，导致 IOC 对他非常不满意，一度说要把这个举重，当时就是在东京奥运会之前都传出过要把这个项目踢出东京奥运会的传闻。 是，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是 IOC 对这个国际协会就是国际单向的国际组织表达着不满，并不是说针对中国啊，你举重太强了，我要控制、限制中国的发展。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个原因。 所以说大家就有这个担心嘛，因为举重项目本身的话，每年一到奥运会年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第一块金牌，因为那举重和射击，它就相对来说的时间比较早，而咱们又是在这两个项目当中优势比较明显，所以都想不是在射击方面，就在举重方面，咱们能基本上能保一块金牌吧，拿第一块金牌吧，就好。这消息出来之后，大家就觉得这个这不是针对我们吗？ 其实之前像举重这个单项体育联合会发生的种种的这些腐败的事件，包括连续的换这个主席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大家也都特别关注，就换来换去跟我们其实都不太相干的人，但是影响的是我们的运动员 对最终的结果会 比赛的机会， 对结果会导致中国在成绩上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国际奥委会在设定这些项目的时候，就是单个项目的比赛的一个流程了，就是哪些运动员参赛，设定哪些项目，是由各个项目的单项国际协会来进行组织的。那么各个 IOC 的这种成员国会员国，那么你组织你的人去参加单项组织的比赛，来通过一个资格赛最终站在奥运舞台上，它一直是这样的协同的关系。 是，那所以说举重这个项目啊，就是真的是被有某种意义上这个单项组织协会的管理者们给玩坏了一项运动。因为我们说到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当中，举重就是当时的一个项目，而且这是对于我们在更快更高更强的追求的过程当中，某种意义上它代表最原始的更强这个概念，就是怎么样大家能够大力士的举起更重的东西，表达你更加的有力量。而且在看到举重比赛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们奥运会的比赛的现场也好，或者通过电视机的转播镜头也好，大家都会经常或者谁都有过观看举重比赛的经验。它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呢它又很直接，就这个结果又很直接，我们普通的人一下就能看明白你是不是成功了，你有没有最终举起这个重物。而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如果观察得更加仔细，又能感受到其中很多的技术环节，包括这个选手他整个在用力的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这个一气呵成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观赏性的项目。 但这个观赏性现在也存在就是大家的一个争议，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如果放开了去讨论的话，就是举重这个比赛跟我们看到一些这种大力士比赛，那么就是大力士比赛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发力的过程中，比如说你举起一个重物，或者抱起一个重物，或者拖动像卡车、飞机这样的重物之后， 更直接。 对它，然后它在时间维度上再有一个延长，你达到最终的，比如说在时间上你走的距离，或者说你在固定的距离上完成的时间，有这样一个就是拉动你心弦，这个时间维度上其实它扯得更长了。但是举重比赛就是你举起来就是那一下，就是这个时间维度上对于观众来说扣动心弦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跟 持续的时间短是吗？ 对，所以这其实也是有的人就觉得，就是我特别同意您说的，就是它其实是一项很古老的运动，也就是真正的绝对力量的一个比拼，它有很就是也有美感在里面。但是从观赏性来说，现在就是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维度思考，而且每个单项它现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射击的改革，我个人觉得它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到决赛的时候开始就是两枪淘汰一个人，末位淘汰。那么这个比赛的过程就变得特别刺激，无形中就是我们作为观众或者媒体从业者，真的这次跟大家聊起来就觉得，哎，射击比以前好看得多了，你的心弦就会被它带起来，因为它有一个代入感，也有一个时间的拉长，最后 比到比如说到前四的时候，如果我们的选手还在，大家就会真的就手心里捏着一把汗，这是真事儿。那么举重如果能在这种就是说观赏的这个层面，我觉得能不能去考虑一些其他方式方向上的一些改革创新，我觉得这也是他可以去吸引更多观众然后去观看这个比赛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因为现在确实随着这种时代科技的发展，包括 IOC 也注意到了，就是说怎么让年轻人喜欢上一些古老的运动，那么观赏性是必须要跟我们以前所简单的一些光力与美的一个简单的这种不是，那可能你这个过程就会显得越来越重要了。那这方面我觉得每个单项协会在未来可能都需要去考量一下。 嗯，就是曹老师分析的，一个是项目本身啊，项目本身的话呢，它应该有一个咱们叫与时俱进的这样的一种态势哈， 对， 应该适应更多年轻人去关注和参与去欣赏。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它内部出现的这种单项国际组织的这种管理问题， 嗯， 啊，就是名声不好啊，这问题不断啊。 其实曹老师说这个也有很多的这种我觉得心理学上的这种专业性在里面，就是如何在这样大家的胃口不断被提高的当下，你能够变着花样更加的吸引人，更加的能够调动人们的这种关注度，调动这种刺激紧张激烈的这种情绪，那你可能就能够去胜出。我们看看新增的这些项目，这个比如说滑板啊，冲浪，对，攀岩这种都其实都是让大家充分去调动。那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就是现场看到的举重比赛特别的多，包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以前我其实在去举重比赛之前会有这样的一个偏见，觉得这就是比谁力气更大能举起来。 对， 但是我发现在所有的项目的运动员的这种交谈当中，举重运动员的表达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对于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看起来短短的几秒钟，但是他们的每一个技术环节会撑得很长，他们在每一个技术动作技术要领的应用上其实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心理的变化的这种过程，所以就会觉得说哦，原来这是一个看起来这么风平浪静，但实际上内涵有很多的这种奥妙的一项运动。那可能对于现在更多其他眼花缭乱的运动都来充斥到奥运会的大家庭之后，那大家对于很多项目的这种要求就会更高一些。 因为在我们观赏体育比赛之后，尤其举重项目的话呢，看似它没有身体方面的直接对抗啊，它的对抗可能就是谁举的重量更高一些啊，更重一些，但实际上它既有个人的技术能力的这种做基础，再有一个呢，其实里边也是有战术的啊。 对，战术技巧，因为就是说每个人都只有三次机会，那么怎么去合理的就是调整一个开把的重量，这种战术方面的这种给对手施压，这方面其实我们在这么多年的比赛中有很多成功的案例。而且实际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来跟大家说，举重绝对比的不是蛮力。我觉得就是大家知道2008年当时举重出现了一个就是龙清泉，就是最小的举重冠军，然后他到我们报社当时去做客的时候，我们曾经让他跟我们一个，因为我们当时在做体坛网，在网络的一个技术员工过来跟他掰手腕，那就比力量，那就想举重都拿奥运冠军了，这个绝对力量肯定能赢，但是可以告诉大家，当时掰手腕是我们的同事赢了，所以就是说他其实 举重世界冠军输给了报社的一位员工，在掰手腕项目的比赛当中。 这个就是说不是说他没有这个力量，就是说你比的时候在举重这个项目上，你比的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技巧，跟大家平时你去从事其他运动中你比的力量其实是不一样的。包括说今年东京奥运会上陈丽君那个金鸡独立留下那个经典一幕，他如果不是你有很好的技巧性，很好的身体协调性，你那时候怎么去控制你的身体？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自己在就是说在健身房里举杠铃或者说其他的这种负重训练的时候，稍微有点动作不规范，可能都已经手里的重物就已经丢掉了，但是他能在那种情况下一条腿又支撑住，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技巧性是非常非常重的。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就是低估举重项目所其他它蕴含的很多对于人体协调性技巧性这种负重力量各方面，它也是一个综合素质的一个体现。 这个金鸡独立给大家留下太深的印象，但是据说也得提醒大家练习的人千万不要模仿， 对对对， 这个很容易受伤。那我们说了半天大家喜欢看到的奥运会上的项目有哪些呢，我们也来看看我们家里人各有各的不同的偏好和口味。清风飘扬，这是喜欢看乒乓球，因为永远支持国乒 国球。 对， 对， 永远的儿媳妇也是选跳水、乒乓球。您就是喜欢四平八稳的看项目是吧？ 而且喜欢咱们的优势项目， 对，我们的梦之队嘛，两支梦之队，就是尤其 这个理解大家为中国健儿就取得好成绩加油使劲这种心情，就特别理解。 看起来特别的舒服，因为不用特别的纠结。燕林也是说喜欢梦之队，喜欢跳水。哥大爷呢是最喜欢看游泳和跳水的比赛，还有马拉松的比赛。当然也有人提到田径的项目。北京老耳是喜欢看跑步、足球、游泳、篮球、排球都喜欢。 啊，这是一个比较泛的一个体育迷， 对， 什么项目都喜欢。 没错，他说都可以说得上是最喜欢。这估计奥运会的比赛进行过程当中，家里的电视就一直开着，就是转播，几乎是能赶上看什么就看什么。荣成斋说喜欢乒乓球、排球，当然最想看足球，可是奥运会上咱们也挺难参加的啊，可惜。奥斯卡 brother 说，喜欢看棒垒球，还喜欢看乒乓球。孙东林也是，他说 棒垒球相对来说就比较冷门一些哈，比较冷门一些， 但是也好看，观赏性非常强。 棒垒球它不是一个常设的项目，就是要看东道主到时候就是申请不申请设这个项目，因为这个就是这点其实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在 IOC 的决定里面，就是说东道主举办奥运会之后，他可能在一些项目上进行申请调整，有一些增设项目或者说减项目。现在我们说到就是，那个洛杉矶2028。这个奥运会他想去把有可能把举重了这个拳击包括现在五项给去除掉，但实际上也有一些新加的项目。如果一个新设的项目连续三届在奥运会舞台上成为正式项目，那么就会成为 IOC 永久性的项目。所以这点其实对于现在新兴的项目，如果说我们知道像今年东京已经有滑板、攀岩冲浪，而且巴黎还继续保留这些项目，新增加了一个霹雳舞。如果说按照现在传出来的消息，2028这个洛杉矶奥运会上继续增设滑板、攀岩、冲浪，那么这三个项目将成为永久性项目。所以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以后我们一定要去发展的项目，因为就是常设项目，永久的性的。 永久性项目的话，就是会考虑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 它大项就是会保留下来，就是现在因为国家奥委会也考虑整个奥运的瘦身计划，所以参赛的小项其实现在是在压缩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举重，我们现在讨论的是2028年有可能就是没法正式亮相，但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已经明确了举重的项目的就是项目 取消四个小项， 对，已经从今年东京奥运会的一共14个小项变成这个巴黎奥运会的五男五女10个小项，那其实已经是说中国的机会已经少了。也有网友认为这是针对中国，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大度一些，自信一些，因为举重确实是我们的优势项目，它项目缩减之后，我们的参赛名额肯定会减少，但是它是现在在 IOC 一个更大的盘子里面，或者说它就是说整体要瘦身，所以它也会影响到一些其他的项目，就是在他认为这个项目可能就是说在现阶段跟其他项目比，有可能就是说受众了，自己的这种招商能力了，包括观赏性了，方方面就是 IOC 就是衡量之后觉得这个可能我们需要吸引年轻人到这个观看奥运会，投身到奥运会的这种项目中来，那这些项目可能不符合我现在的一个发展，那么他就会选择一些更适合年轻人喜欢的项目。所以现在滑板、冲浪、这个攀岩就已经我觉得是很有希望成为最终的这个永久性项目了。 永久性项目， 对。 那对外这个公开信息的报道当中还提到，应该是在明年的2月份啊，就是国家委会的全会当中的话，每年都有一个全会，他明年呢会确定2028年的这个28个正式的大项，但是没提这3个刚才提到的举重、拳击、现代五项是不是最终被踢出奥运会，等到2023年，也就是后年，这个全会的时候再来决定这3个项目是不是能够保留在奥运会赛这个舞台当中。确实，这个我觉得这个有很有。自己想想，在这段时间当中肯定会很有戏剧性啊。 对，这个确实我们只能等了，一个要看就是国际单项协会在这段时间内你自己调整到底怎么样，就是符合不符合国际奥委会对你的要求，有没有就是说从这种比较负面的形象中摆脱出来，包括证明你有能力或者说有这种决心把这个项目变得更好，像一个就是 IOC 来证明。我觉得这个时间其实非常紧张，当然最终要考虑到这个他国家委会投票最后决定这个。我觉得作为一项，尤其是对举重来说，作为一项这么古老的项目， 真的是轻易做出决定把他剔除出去，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难的。我现在倒是，我个人倒是觉得保留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那他提到的这三个项目，举重、拳击和现代五项，这总会有不小心就真的被剔除出去的可能的项目了。如果您觉得举重被留下来的可能性比较大，那那两个项目是不是也危险了？其实拳击我们平时也会关注，像邹市明在这个奥运会当中的这种表现，让我们大家对这个项目也还是挺多的关注。 拳击其实也是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奥运项目，但是就是拳击一直存在的 职业和业余两 职业业余就是业余拳击，就是奥运拳击的影响力确实在职业拳击面前就有点就是被弱化的太多了。这方面确实就是说国际拳联想发展奥运会的就是这种业余拳击，那么你需要想出更多的方式方法让你的比赛真的受到受众的关就是欢迎。当然这次就是说现在遇到挑战呢，也是因为在这个周期内国际这个拳联内部出现的一些混乱腐败各方面的，导致这个国际奥委会一度取消了国际拳联组织东京奥运会你资格赛了什么正式比赛了，取消了你办赛这个资格，就是你不要再管了。后来是让国际体操联合会的这个主席渡边守成临时成立了一个临时的这种组委会来举办一些比赛， 就完全失去了对国际拳击联合会的信任啊。 对，所以它也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当然我个人倒是觉得现在更大问题的是在现代五项这个项目上，因为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它是当时就是现代奥运会之父顾拜旦就是非常推崇的一个项目，也是几乎是可以说他把他带到了这个奥运会舞台上。当时 1912年开始进入到奥运会啊， 对，那时候就对对对，因为顾拜旦是非常推崇这个项目。我们也知道，其实早期的奥运会的舞台上很多项目其实是跟军事方面的这种训练了这种比赛是有一定关系的。那这么像。这个项目在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现在我们来看，第一就是说这个项目本身所设定的马术、击剑、游泳、射击、跑步，其实单项的国际协会都有啊，国际马术联合会、游泳、击剑，这个都是 射击 跑步跟田径又是重合的，所以它其实跟单项协会的重合度已经非常高。那么它自己自身的发展其实远不如其他的协会好。那么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其实在伦敦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结束之后，2013年国际奥委会开会的时候，当时决定了就是奥运所有的这种国际就是单项组织，那么会考虑一个奥运分红，因为国际奥委会的举办一届奥运会之后的盈利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给这些不同的项目的国际协会。那么当时就是改革的时候，因为之前在里约奥运会那时候，当时分四个等级，那么第一等级的项目只有一个田径，那么随后就进行了一个改革，当时分成了五个等级，分成了五个等级，就是第一等级是田径、游泳和体操啊。其实我们大家经常就是插一句题外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乒乓球、羽毛球成绩特别好，我们就有舆论就会说了， 也担心是吧？ 担心被踢出去是吗？其实我们看一下，因为我们乒乓球、羽毛球在国际奥委会的项目分红率等级里处于第三等级，包括举重，那就说明其实你不用太担心了，国际奥委会还是比较看重你一个项目，起码你处于中档。那么现代五项其实在这里面是处于第五档，第五档一共只有三个项目，现代五项还有高尔夫还有就是橄榄球。那么就能看出来，其实 可是那两个运动职业化又非常高。 对，高尔夫其实很多人更在意的是职业联赛，就是打职业比赛，因为奥运会他们也会重视，但是首先我们看到奥运会它不是一个常设的项目，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另外一个，对于这种职业体育的很多运动员来说，顶级运动员他们会更看重职业赛场上的一些顶级的荣誉，奥运会是对他们一个就是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添砖加瓦的，有了会更出彩，但是如果说没有的话就是 太不可惜。 对，有点这种感觉，因为对于职业体育确实跟这种奥运会这种赛事对就是为荣誉而战的话，大家就职业运动员看待的这种角度不太一样。所以就是说从这些就能看出现在五项其实有可能受到的危机比较大，不光是来自于外界，也来自于它内部的本身，就是你怎么让你的运动现在能够抵制住这种单项国际协会他的运动员，因为你毕竟存在一个运动员对自己一个职业发展的话，他有可能击剑比如说自己在单项上发展特别好，他会不会考虑这作为我专门的职业的发展方向，而不会说五个项目都去练，而且五个项目都练确实也比较累。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就是马术的这个选择上，就是因为马匹是这个随机抽签去决定的，也导致就是说比赛的过程中出现一些 太和谐的，就是有的运动员跟马配合的不是很好，影响到他们正常的发挥。这个时候大家会觉得就是说我抽签抽到一匹比较温顺的马，就是性格比较就是很容易 就赶上了。 对，那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绝对平衡，我们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氛围， 有一定偶然性， 对，这也有影响。所以这种内因了，就是包括外部外因了，加起来的话，就导致现在这个项目确实发展，我觉得受到了一定局限性。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小的细节，因为最近几年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统计。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我曾经做过，就是说每个单项的国际组织协会都有，因为 IOC 有自己的一个会员国，就是国家或者地区的代表团都算他的这种成员嘛。 嗯、 那么就是单项协会也是有的。我们当时做统计的时候发现，现在五项自己的成员在所有的参加的伦敦奥运会亮相的大项里面其实最少的，我没记错的话当时应该是150个，但是很多大项它的这种成员有200多个。那么你就知道这个项目其实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它的就是你的成员都跟别的项目有区别，那 参与的人数本来就很少了。 对，我觉得其实方面呢，我个人更担心的其实是现代五项这个项目。 对，那就是说跟我们在乒乓球当中看到的这么广泛的世界范围内的群众基础相比，这个现代五项，那从专业的人才的数量上都这么少，那这大家对他的认知、对他了解、接触就更有限了呗。 国际乒联我记得是170多个还是190多个，因为这个确实我最近没有再重新去核实过这个数字，但是肯定会比现代五项多的。现代五项是所有里面最低的那个数字。 最低的，那这么一听，现代五项确实是有点危险，因为它这五个项目都人家都发展，各自发展挺好的，就不用大家揉在一块儿吧。 对，其实如果要是从另外一个理想角度来说的话呢，这个项目如果发展好的，那么这运动员呢，既能骑马也能击剑，包括射击、游泳和这个跑步都可以，非常全面。 就是 你看这一项之后的话，虽然你可能付出几天的时间是吧，来观看这比赛，实际上你就能看全五个项目啊，这很刺激的。 对，大家这边在讨论的朋友，像奥斯卡 brother 还有关老爷都提到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制作的这个音频的访谈节目。上周徐丽佳还和就是现代五项的我们国内的第一个世界冠军钱振华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觉得我们从一开始选择去练这个项目的专业人士，人家也是一头雾水就从事了这个项目，等到练完了之后 我为什么要练现代五项， 对，练完了之后成绩非常的突出，之后确实也好像大家对他也知之有限，并不是那么熟悉，尽管他已经拿到了世界冠军的程度，在这个项目上整个对于这种传播力上面确实不是非常的，就是像能够和对和其他的那些职业运动相比确实还是并不太友好，所以这个项目那看起来又被放到了讨论的范围当中，这可能就会更加的艰难一点它的前景。我们今天跟大家先聊一聊我们在奥运会上喜欢哪些项目，看到好多朋友已经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微信平台还有听天 FM 聊天室来发表观点，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跟各位来分享。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今天在直播间，孟群和林苑邀请来自体坛周报的副总编辑曹亚琪老师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在奥运会上我们最喜欢看到的比赛。说到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有可能会离开奥运会的整个比赛项目，这个大家庭的几个项目，举重、拳击、现代五项，这被讨论的这所谓的临时项目当中呢，曹老师还是比较觉得举重是相对安全一点的，现代五项好像是更加的危险一些哈。那确实我们的家里人这边大家在说到自己喜欢的奥运会上观看的比赛，目前还没真没有人选到现代五项，大家还没有人选这个项目。用户3169在这边是悄悄话，您是要悄悄的说您喜欢看的比赛吗？是射击，还是因为这个射击需要大家悄悄的看？其实现在射击比赛只是这次东京奥运会上是没有观众的，但现在射击比赛也变得热闹了，不像以前那 么悄悄的。对，射击比赛就是之前就改革说可以在现场放音乐，因为大家以前觉得这个运动需要安静，影响有动静的话就影响运动员发挥，但实际上从放音乐包括现在改变这个淘汰赛的赛制，我觉得确实让这个运动就是观赏性真的提升了很多。 对，就是大家能够希望把运动员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外化，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就是还在给他施压，还在给他们所谓的制造一些困扰，但是想要看看他们能不能去这种战胜困扰的过程当中展现更强大的精神的力量。宋燕君说他喜欢看的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还有羽毛球，而大辉6-98说这只要带输赢的都喜欢看。 奥运会所有比赛都带输赢， 有打平的时候吗？ 所有都爱看得是。 对， 今年倒是有并列金牌，那个男子跳高最后就决定不比了，并列了一个金牌。 对对 对，奎托斯也差不多，奎托斯说能拿冠军的都爱看。这 能拿冠军的都爱看啊，能拿冠军的。而大家所说的更多的项目呢，其实都是咱们的优势项目啊。这更多咱们优势项目，其实不单是优势项目，我觉得对于一个体育项目的喜爱啊，就付出时间去观看，不单是参与啊运动，付出时间去观看，更多的还是他曾经参与过，或者说咱们自己的运动员成绩好啊， 是 可以有这么几条标准，所以说让大家。这个项目都相对比较集中嘛，就那集中的那些项目上。 对，但他还没说完，他说他想了想，最后想了想，还是选马拉松。 马拉松， 最喜欢的项目。 马拉松够枯燥的。 你看，这我觉得马拉松啊、赛车呀、这些运动，就是都是属于伴随状态特别好的一种项目，就是你可以时不常的瞟一眼它进程如何，也可以全程都全神贯注的关注它的每一个技术动作的展现。 那、 就是 这喜欢看马拉松的估计也就喜欢看竞走 啊、差不多 啊，是吧，它都是属于伴随性的、相对来说呢就是相对有些枯燥嘛。 对， 但这个过程其实你仔细看的话，它有很多这种细节在里面，比如说马拉松和竞走时间都很长，但是运动员会调整自己比赛的节奏，比如说他这时候的配速是多少，看这些细节，看他在战术上怎么带乱对手的节奏，怎么通过自己的一些变速，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些短距离，比如说在短道速滑上我们看到对对手干扰，其实在一些长距离上他是在更长的时间段内，然后你慢慢的才发现哦，对对手有很大的影响了、就是你不会在短时间内，比如说几秒之中的 就说很快就看到这个，所以每项运动其实都有每项运动的魅力，就是所以现在大家选择的余地、选择的空间、垂直这个方向我觉得越来越细化了。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喜欢自己不同的运动，我觉得所有的运动其实都是挺好的， 包括转播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视角就 是 总有一种视角是适合您的，像刚才孟老师也提到说有的人自己参与过的就更喜欢，宝姐姐就说从小打排球打了9年，所以情有独钟、就是排球还大爱女排精神，这就是有个人的， 这个属于既看门道也看热闹， 对、 啊、 个人的这种情节在里面，包括也很了解其中的门道啊。哦，我明白，刚才前面有人说到这个有输赢的比赛都喜欢看，我们仨人直接的反应就是不是都有输赢吗？这边有朋友解释，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解释刚才那位说到的输赢的问题，他说他希望保留住竞技项目，就是取消打分项目，他觉得打分项目这个输赢是不是先放到一边、 拳击嘛，这我第一个想到拳击啊，跳水啊， 打分项目，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可能会裁判就是带来的争议比较大一些，但是这方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用过多的去放大一些裁判的一些举动，就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第一就是了解一下这种规则，就是什么样的动作你该得高分，什么动作不该。另外一个就是在这种就是等于说我们要去接触两个委员会，一个是裁判委员会，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技术委员会。那这样的话我们进行更多细致的沟通，因为现在每个单项就是打分项目的就是技术改革，随着这些年大家水平的提高，难度动作几乎每一年都要重新一次修改。你今年现在比如说跳水你难度系数4.1最高，可能明年这个难度只有3.8了，那么你打分上其实你已经吃亏很多了。包括体操也是一样，你的起评分都会进行很快的一些就是更迭，出现一些新的技术动作，那这方面是需要我们与时俱进的，这样的话我们才会跟上这个打分的节奏，不至于说我们在技术上因为自己的一些疏漏在编排上出现一些，就这绝对是非战斗性减员，如果有损失的话。 嗯， 打分项目也是往往有很强观赏性的项目，在这个过程当中很美的项目。前面还有人说我就喜欢看艺术体操和体操这两个项目，这 其实这打 分 项目我特别想跟大家比喻，就是我们就是说打分项目其实大家都玩过游戏俄罗斯方块， 嗯， 就是你在速度和太古 老的一个游戏了， 对，你必须要追求你要高分，你要有难度就要提高速度，那跟这些打分项目一样的，你要得高分你要追难度，那你这时候你的完成度就跟你玩游戏一样，你可能就玩不了几秒钟就 game over 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有这种相关性，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揣摩一下，体会一下这里面的这个门道，我觉得还是有这方面的感觉的。 所以大家可能是看到了一些在尤其是奥运赛场当中的一些所谓人为打分项目的一些不公平出现啊。 嗯、 咱们曾经 有争议， 对，有争议的话，尤其是咱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拳击遇到过， 嗯， 比如说这个击剑也遇到过啊，比如说这个体操也遇到过。 嗯 等等，包括一些跳水项目等等啊，都曾遇到过，所以大家 遇到过不可怕，就是不向着我们这事儿就觉得 就是咱们如果是成为其中的当事人啊，涉入其中的话，而且呢还没这个大家认为不公平，所以说觉得这个项目就可能就没什么意思了哈、啊 嗯。 其实我觉得恰恰它的有的时候戏剧性和一些人为方面出现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失误啊，那、 嗯、 可能也是这个项目所存在的魅力之一。 啊，因为裁判本身也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单项都是这样的。 嗯、对、 嗯，确实，其实说到这个奥运会新增的项目或者减少的项目，这是奥运会当中必然会在每一届当中出现的各届奥运会的特色。像我们大家， 这是一个规则， 对，每 个人游戏规则 最熟悉、最了解的2008年的北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在这届项目上也是这届比赛当中有新增设9个项目，也取消8个，大家都会有在大项和或者小项上的这样的调整。那后面其实也仍然会有在每一届奥运会上面做出这样的变化，而现在整体的一个变化就是每一次像听巴赫主席都会提到年轻人，提到带动年轻人、 嗯、 就是这个趋势，我们按照这个思路，这应该是会影响后面的几届。那说到这新增的几届，在几个项目，在这次的东京奥运会上，我们也看到有5个新增的项目，包括很多人前面说到了看棒垒的比赛，这可能也是因为东道主的国家地区在这个项目上的优势而重新回来。但是像这个攀岩呀，像这个滑板呀，这些运动都能够在连续的奥运会当中延续，那您觉得它的魅力体现在哪儿呢，曹老师？ 这个确实是巴赫和 IOC 这两年一直在引导，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回归到奥运会来关注奥运会，甚至说从事这些体育运动。因为毕竟这些年随着这种就是互联网的发展，很多年轻人被电子屏幕所吸引，确实出现了，而且本身奥运的项目也出现了一些就是说受众的一些下滑。包括我们现在改革也有另外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新闻，就是说在取消了田径的男子50公里竞走，他就觉得这个项目就是太虐心，比赛过程对运动员的这种身心摧残确实也是比较大的、 嗯、 尤其在一些这种就是说在夏季举办奥运会，如果说天气条件比较恶劣的话，比如说这次东京其实温度很高、 嗯、 啊，包括2019年在多哈举办世锦赛的时候，就是20公里、50公里竞走对运动员这种就是消耗确实太大了、 嗯、 所以同时他认为这个运动就是说相对来说缺乏观赏性，就取消了。那么现在新设的像滑板、冲浪、攀岩都是年轻人相对来说很喜欢的。 年轻到什么程度，我们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像今年滑板的女子滑板的冠军街世赛的冠军，那个是日本选手这个西石花夺冠了，她只有13岁303天，非常年轻。而且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金银铜牌就是三个奖牌获得者的平均年龄只有14岁零191天， 初一初二， 对，那就是年轻化，这就是年轻化的一个体现啊！它吸引更多年轻人投入到这个运动中来，而且取得这么好的成绩，那自古英雄出少年，对于其他年轻的这种，就是说年轻人或者年轻运动员，对他们那种吸引力和感召力其实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我们一看到像攀岩的男子金牌的那个得主是西班牙那个洛佩斯，他只有18岁，也是很年轻的。所以就是说在这些方面随便举两个例子就能看出，就是国际奥委会他想去吸引年轻人，那起码从现在的成绩上我觉得完成了第一步。那么就是说年轻人有没有回来，可能需要我们一个更长时间的这种观察，或者说看到有运动员的人数比例有没有上升，包括适合他们去参与的比赛有没有在增加呢，就是说参考的纬度比较多。但起码现在我觉得在东京新设的这几个项目，尤其这三个项目，从目前来看是成功的。 就是起码他从参与的选手年龄上来说是降低的，但是现在我们在考虑奥运会的项目吸引人的程度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要去考虑电视转播的收视率，大家对于这个的关注。那在收视的人群当中，就是大家是不是对这个项目，对这些新增的项目也需要有一些这种了解的过程吗？或者我们从自身来说，您刚才提到滑板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这个所有参赛选手，尤其女选手的平均年龄是比较低的，我们国家的参赛的选手得第6的曾文慧也是16岁，也很年轻。那我们是不是现在也能够从更多的青少年当中去挖掘这方面的人才，然后能够为后面很近的这几届奥运会去做准备了？ 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说的像这个攀岩、滑板、冲浪，在以前大家都认为是这个偏极限运动的，就是在这时候，因为之前没有入奥，大家都会用极限运动来考虑它。确实说从普及度和发展程度来说，中国本身我们不能说自己发展的特别强特别好啊，但是从本就是东京奥运会我们可以看到，像您提到的就是女子滑板，我们曾文慧16岁已经夺得了这个第6名，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毕竟我们从以前的基础来说，我们跟国际这种就是体育单项协会，我们相对来说整体的实力说发展不如人家那么，就是选手可选的这种空间大，发展的时间长，他们赛事国内赛事又多，我觉得这我们要承认差距。但是我们看到了自己这样的一个希望和机会。那么第二点，其实我们还可以说女子攀像攀岩这个项目我们其实不差。女子攀岩其实像宋一玲今年只有20岁，她参加到就是她在速度赛的时候当时应该是排名是第3，一个非常好的。当然就是说中国选手擅长的是速度赛，那么这次东京奥运会的攀岩比赛呢设的是这个全能，比的是速度赛、抱石赛和难度赛。那么我们中国选手就是现阶段的话，我们在抱石赛和难度赛上我们的整体实力相对来说在国际就是国际领域就是稍微弱一些， 我们完成度还是 对我们速度赛的话，其实我们有男选手女选手都打破过世界纪录，就证明我们实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包括我们男选手那个潘宇飞今年就是比赛发挥的不是他正常的一个水平，但他只有21岁，也是很年轻的，就说明我们在这个项目中其实是有机会的。而且尤其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这个攀岩比赛改设项目，就是把速度赛单独拿出来单独列项，全能赛只比抱石赛和难度赛，那对于中国选手来说速度上的优势就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了。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是， 所以说这么一说的话呢，这个3年之后的2024年巴黎奥运会呢确实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哈。 是，我在东京就见到这个宋一玲嘛，就赛后第一时间他说的就是巴黎再说吧， 巴黎再说吧。 他们还是很有信心的。而且巴黎还有一项运动就是霹雳舞，霹雳舞其实中国选手现在在世界舞台上也不断的取得一些好消息好成绩，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年轻人确实喜欢这些运动，所以这也是符合这国际奥运会现在改革的一个趋势。另外一个年轻人加入进来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因为他们的未来而很年轻，其实有很多运动员可能在未来很就是有可能连续几届都有机会去参赛，如果他的竞争力不下滑的话，那么这对 IOC 其实是他们更希望看到的事情。 所以您这么一说的话，我倒觉得2024年巴黎奥运会是一届这个不同于往常的奥运会。一个是呢，这些新兴项目的话呢，中国运动员成绩可能会再进一步。这些新的项目本身就吸引很多年轻人，所以说中国的很多年轻人的话，在这几个项目当中呢，关注点会提高。再有一个呢，就是那老三位 举重、拳击、现代五项，这都是在这个奥运会的这很有历史的项目。那可能2024年巴黎奥运会，按目前的这个消息透露的话，有可能就成为了这个绝唱，奥运舞台的绝唱了。 嗯，大家也都会很珍惜， 对，很珍惜去关注这一届奥运会当中这几个项目当中运动员的表现。 开始是没人看现代五项了，等到这2024年的时候，要不就 好好看 一届吧。 对呀、啊， 这如果说这几年，如果说国际单项协会，他如果在这种观赏性上，或者说这种创新改革上，如果真的有一个特别让大家耳目一新的举措，有可能会让这个项目焕发出这个第二春，或者说就是赋予它新的生命。 嗯、 因为毕竟任何一个运动，你要考虑就是说，如果说没有受众，这是你勉强不得的。那观众喜欢看不喜欢看，完全是自主选择的。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考虑你这个单项协会，你的比赛如果没有人看的话，那你的招商能力就比较差。那你就从这个发展的角度，我们不要忌讳谈钱，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每个单项组织其实都很重要的，包括 IOC 为什么要给单项有一个奥运分红，不就是分钱吗？其实就是因为你对奥运的贡献大，那么相对说就是说我们你来我这儿比赛，我认为你的付出你担着份额就应该多，我觉得这是一样的，我们不要忌讳谈这个事情。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单项协会，尤其是作为一个单项协会的这种领导人，单项协会的主席可能需要考虑的就更多，尤其在现阶段在受到 IOC 这种有点这种制裁或者说就点名批评这种情况下，你该怎么去改变，这个压力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所以对这三个项目来说的话呢，也确实也是个机会啊， 是个机会。 嗯， 不过说到了这么多，我倒想问问曹老师，奥运会当中您最喜欢的看的项目是什么呢？如果你偏要让你 抛开工作，就 抛 开 工 作， 您肯定 完全是个人的喜好， 都非常非常的了解。 这个我们家的电视基本上就是体育台，就是各种体育台，因为我喜欢看的比赛挺多的， 多 就是确实只要有直播的很多比赛都会去看， 嗯、 包括田径、游泳，就是说乒羽就不用说了，田径、游泳、网球这些只要有直播，包括像一些我们平时关注度不是特别高的项目，比如说像这个举重世锦赛了，如果有直播也会去看体操世锦赛，因为你就是这种你在比赛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不同运动员其实他们。都有很多的这种细节上的东西还是多少让你留下印象的，不一定单纯的是成绩。 嗯 啊，我觉得就是你看的比赛多了，你对这个运动对这个人就有一个立体的感觉了，你回头跟别人聊起来才发现有时候你确实发现了一些别人可能观察不到的东西，如果你没有看就说这个人就是给别人去下定义下断言，就比赛都没看过就评价别人，我觉得这样也确实不客观吧。 嗯， 还是在为您的工作做积累呢， 还是属于冷静客观的去观看体育比赛哈。 嗯，是我们这边还有朋友说到自己喜欢的项目七七八九，说只要不是拳击一般的比赛我都会看，拳击比赛 只要不是拳击， 对对，他说拳击比赛有些吓人不太敢看 但是奥运拳击就是有头盔，不像职业拳击就是没有头盔，而且就是奥运拳击很重要一点，它就是计点数的，不像职业拳击它有一个就是说你重拳和次拳你得分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就是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选手直接被 KO， 确实感觉就是怎么说，拳击比赛有时候有的人会觉得相对来说就是残酷血腥一些，当然不同运动有不同运动魅力，其实我们很多觉得特别危险的项目，他们其实保护措施做的都是非常好的，也是值得我们去称道的，就是你在细节上做得好了，其实运动的危险性就极度的降低了。 嗯， 其实拳击您也提到这个职业比赛啊，包括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它是有很大的区别，有很多的这种职业度比较高的项目可能跟奥运会上他们呈现的方式都会有一些不同，就在这一点上会不会就是也有一些打架的地方，也有一些让大家在关注的过程当中觉得说这个好像不如平时看到的这个职业赛场当中的观赏性强，或者有的时候职业赛场当中的最顶尖的选手甚至都没有参加这个奥运会的比赛。 这第一就是职业选手在不同的领域看待奥运会和他们职业领域里顶级的赛事的话，就是确实会存在一个差异化的看待。比如说像今年我们知道德约科维奇已经创造历史了，他想进入这个新世纪的这个十年，其实他当时跟那个费德勒他们的他只有一个大满贯，那当时费德勒已经是16个了吧，然后到现在他们都已经追平了，就是最近这十年或者说11年德约科维奇追了多少，今年他是有希望就是拿到一个全满贯乃至金满贯。那么其实在他就是温网夺冠之后就有人提出了质疑，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再连续参赛再去打东京奥运会拿到奥运会单打金牌之后，那么你 金满贯很有可能实现了，但是你还有足够的体能去打美网吗？当然最终的结果美网他也没有拿到。但是就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争议，就是对于很多网球领域的一些的名宿来说，他们就觉得我拿一个就是年度的一个全满贯这种荣耀，其实比我拿一个奥运金牌就是完成一个金满贯可能更重要一些。我们不去说他们的想法对与不对，但是就是起码有这种声音我们是改变不了的，那这就是职业的一个差距。另外一个就是职业比赛的很多规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跟奥运会比赛的时候它的规则是不一样，比如大家熟悉的最熟悉的其实就是美国男篮对于这种三秒区的适应性，或者说就是你犯规身体犯规了，包括就是篮筐上面的球你不能碰，一些细节上的东西他们可能不适应，他们是按照自己，因为你每年自己打比赛的话，82场常规赛加上季后赛，真的是上百场比赛。那你养成了肌肉记忆和心理记忆之后，到奥运会这个舞台上，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走神儿、 啊。 对、 嗯、 对，关键他得切换回来呢， 对， 是吧？参加了奥运会，我也得回来。 是的， 平常打的是我们这个 NBA 的规则，你到了奥运会打的是国际篮联的规则啊。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比较重要，就是职业联赛，就是职业比赛不同的项目很多，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商业宣传，是为了赚钱，为了盈利。而奥运会上更重要的是一种荣誉，是一种国家荣誉，大家的出发点也不一样。 嗯、 那么职业赛事它在包装宣传上有很多项目确实比奥运会的一些项目就是职业化程度不高，或者说还没有开展职业化的这些项目，他们的宣传包装上要好的多得多，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导致这些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它的受众会多一些。同时就是说冷淡了一些我们的奥运项目，我觉得这都是比较正常的，所以也提出了就是我前面我一直在说，就是单项协会如果你想发展的好，其实需要你做出改革，需要你自己用自己的赛事把观众拉过来，而不是说 IOC 强制或者说赞助商给你发钱让你说把他们都请过来，那样的话也很难说有一个持久的发展。 对，有的时候其实也是相互促进的，就刚才我们说到东京奥运会上的这个新增的项目滑板，我们看到男选手的比赛和女选手其实呈现出不一样的这种状态，男选手职业化非常高，其实就是职业运动当中的那些顶尖的选手，他们来参加奥运会，他们把这个、奖牌分一分。那女选手这边呢，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13岁上下的年轻的选手能滑出非常好的表现或者得到很好的名次，可能也跟整体的运动水平都不太高有关。那 对，但是起码你这样的话给所有人都看到了机会，我觉得 对 于说， 所以我觉得东京奥运会之后可能就一下这个运动在职业的领域当中女子项目的呈现也会比以前受到关注度更高了，因为这是一个奥运会的正式项目了。 对，有很多职业比赛其实女子选手就是打同样的赛事，就包括网球一直追求这个就是男女同工同酬，就是做的是很不错的、 嗯、 但是很多我们说其他项目的话职业程度哪怕是非常高，其实男选手获得的回报和赞助跟女选手其实差距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嗯、 这个也是现在 IOC 想极力去就是说去改变的一个局面，包括说现在就是在巴黎奥运会实现一个男女参赛比例完全一致，我觉得这就是在这方面在做着努力。当然说在市场选择方面最终说让帮助运动员比如说实现绝对的男女同工同酬，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也需要做更多的这种想更多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吧。当然这是大家一个就是说想达到的一个目的或者说发展的方向是一个目标吧。 当然也跟您说的这个职业体育跟国教委会的完全其实从出发点上不能够是一致的，完全一致的、就是、 对，他有些职业化程度非常高的项目就是根本就不在乎我要不要加入到这个东京后就是加入到奥运会里来，因为我们知道奥运会对于一个新设项的这种门槛也是非常高的，他要求一个项目在75个国家和地区的就包括四大洲的男子选手中发展的非常好，同时也要在40个国家或者地区3大洲的女子项目中发展的比较好，那么你才具备了这种进入奥运会的一个门槛，其实是非常苛刻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项目可能都是比如说英联邦的一些项目，它可能在英联邦的国家中比如说板球发展的非常好，尤其印度板球他们的平均运动员的年薪达到我记得好像是2000万美金，就是顶级那个印度板球运动员、就是职业化程度应该是非常高了、那实际上就对他来说呢进入奥运会我觉得这个门槛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也有一些运动项目就是职业化，他就是说你像那个美国的棒球就是职棒的很多运动员都就是在奥运会期间那个美国的就是 MLB 根本就没有停，正常在打自己的职业联赛，那就是一些其他的业余的或者其他国家的一些 职业选手来打这个奥运会的棒球比赛，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其实一定会有一些冲突或者说分歧，但是说当你赛事的影响力越来越高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么自然会把外围的其他地方的运动员，优秀的运动员都吸引到你的舞台上来，这是最好的一个给展示给全世界人民全世界观众看的一个机会，不会有人想错过的。 咱们叫有句话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就是自身的话他这个技术水平要高啊，你的职业联赛发展的话呢应该既适合市场还适合去观赏啊，当然最主要目的就是能够有市场生存能力，我觉得其实就有这种生存的这种空间和可能哈。 对， 用户汲取的微博里说了，他喜欢的项目呢，这个写的是花样滑冰、速度滑冰、冰壶和谷爱凌的项目，说的是冬奥会的项目，直接瞄准冬奥会。 锚定交易就六个字，但是其实就是一个项目：赛艇、赛艇、赛艇。 赛艇今年确实非常提气，四人双桨这个四双这个项目确实太提气了，遥遥领先。当时我跟我们同事开玩笑，我说你这项目你不知道中国领先优势有多大，那你就想想那个中国，这中国现在跟巴西踢场男足比赛，成人队啊，而且不存在放水。 最后我们。 最后我就拍拍他说，我说你看4-0吧， 4-0， 来畅想一下可以在足球上难以获得的这种体会可以放到别的项目上来类比一下。 对，奥运会是咱们展示的最好的舞台。 对，北京葫芦侠说他喜欢跳水、举重、乒乓球、体操、射击，还是优势项目。 对， 然后当然1908也说到了这个乒乓球，这是传统项目，这普及非常重要，因为有块地方支起来就能玩。而0800也说最爱看的是田径比赛，7250喜欢看的也有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是吧？然后我是一棵树也是说，因为孩子在学游泳，所以他也是喜欢看游泳。最终还是一句话，0108这句，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哎，我是一棵树还说呢，奥运带动了全民运动和全民健康，这不管喜欢什么都是棒棒的啊，喜欢什么都好啊。这个运动的话，我觉得是应该也是运动的话，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魅力啊。1908还提到这个英文缩写嘛，这个 IOC、啊、 国家委会。 而且其实我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项目改革，可能会增减一些项目。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回归国家委会的大家庭之后，我们其实在很多比赛中是。就是项目改革的一个受益者，比如说我们说1988年乒乓球项目成为奥运会正式项目，1992年羽毛球，包括1996年这个女子柔道，2000年又更多了，女子举重、跆拳道、蹦床，还有双人跳水都成为奥运会的正式项目，包括2004年雅典奥运会，这个女子摔跤成为奥运会的正式项目。这些项目中，中国都是在最先在这些项目上取得突破、取得金牌的。 对， 那就是说，所以现在出现项目改革，我觉得我们不要去排斥它，因为这。 准备好是吧？ 对，而且就是 IOC 整体做这个决定，我觉得我们确实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自信。我们今年在东京奥运会客场作战拿38块金牌，我们这个以前认为比较薄弱的田径了、游泳了、水上都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我相信我们中国运动员以后能就是极快的步伐跟上 IOC 改革的脚步，我们会在各个领域内其实都在运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 不怕你改项目，我们就一定还是朝着最高的目标去拼搏去努力，而且也一定会实现的。 没错，这个时候真的我们希望在那四个自信上再加上一个体育自信啊。 更加的自信。好，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感谢来自体坛周报的副总编辑曹亚琪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综合性体育项目的知识。 感谢曹老师， 收听再见。 再见， 感谢听众朋友，再见。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受辐射降温的影响，晚上最低温度在-5度，明天白天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将会达到6摄氏度，早晚温差较大，提醒朋友外出还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类的服装。此外，明天早间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天气较凉，昼夜温差也大，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极易发生感冒，提醒大家也要注意防范。明天开始，未来两天呢，没有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擦洗汽车至少能保持2天，所以明天适合洗车。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生活愉快。